道，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73集。几分钟后，孙天书徐徐念完夏九家的那篇作文，往下一瞧，忽然抿唇一笑。他一向帅，一向酷，此时却是皮了一下， 让我想起苏轼名句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沈西沈西沈西沈西沈西沈西。 语文老师满脸的问号，全班同学满脸的问号。 全文结束。 在全班同学一脸问号的氛围中，孙天书望向语文老师解释， 我照着念的，倒数第二行是让我想起苏轼名句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倒数第一行是六个沈西，中间各空两格，不懂。 最后一行不是错误那一部分，我刚刚写的练字来着。 他没意识到这话十分暧昧，练字干嘛写自己同桌名字呢？于是想多的想多，没想到的就没想到。大花痴蒋杰一双眼睛滴溜溜的转。语文老师最爱美人，钢铁直男，没有一秒觉得不对劲。 好，这个就是57分的作文，都学习学习。第二篇，沈西。 沈西扯着卷子放在讲桌上边，两手把着讲桌两边，两脚后退一步。题目是第13个世界。办公桌门轻轻划开，侦探立即起身。一篇作文读完，沈西盯着最后一行念，在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，人类的手都是肮脏的。夏九家，夏九家。语文老师再次满脸问号，全班同学再次满脸问号。夏九家面色阴沉。与刚才呼应一下，我们两个一起练字来着，感情好，先从对方的名字开始练起，挺好。蒋杰目光更加灼灼，除他以外还有几个女生也是。语文老师完全不懂，只觉得莫名其妙，让沈西回到座位，又点起了一个同学。 第三篇，张欣。 两节语文上完，夏九家心中有鬼，总觉得感情已经曝光在日光下了。 算了，就那样吧，有人以为我和沈西是一对儿，就以为吧。 三四节课是新班主任杨树果的物理课。杨树果一进屋便对沈西说， 沈西，课间操打打闹闹，到教室后面靠墙站着。 高二六班在拐角处，教室很大，一般情况下杨树果不让学生到走廊罚站反省，而是让人站在后排窗户附近，一边听课一边长教训。沈西物理100也不拿卷子，而是拎了一本教辅，晃晃悠悠走向墙角。他吊儿郎当，一会儿看看黑板，一会儿看看教辅，一会儿看看皮动的背影。然而一段时间过后，沈西神情忽然变得十分严肃。他发现一件事情有点不对，黑板上有个别字有些模糊。高二六班在拐角里面积惊人，而杨树果是老太太，字小，可沈西以前也常罚站，看黑板都非常清晰。他黑着脸。中午一下课，沈西便旋风一般冲出教室，连招呼都不打，直奔校门口的大光明眼镜店。 他先用机器测，再用人工测，一个人还不行，他不信，吵着闹着叫店长出来又测了一遍，最后结果双眼各50度。他又飓风一般跑回教室，仿佛老母亲叫犯错误的儿子，百年难得一遇的吼夏九家的全名。夏九家，我近视了，我，你让我近视了。他以前眼睛好使得很，现在居然近视了。学习学的，天大的笑话。沈西一脸痛不欲生，回到座位，乒乒乓乓抓过桌面上的教材完全解读，嗖的一下扔到夏九家的怀里，怨妇一般。夏九家，你让我近视了。夏九家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沈西捂住眼珠子，几秒以后才放开。 我的眼睛，我还要踢足球、打足球、打网球、打乒乓呢，滑雪、滑冰，不想戴眼镜。 他爸妈都不戴眼镜，妈妈甚至还远视。爸爸虽然是个教授，经常敲键盘写代码，却有着双眼5.0的视力。而自己，自从那个约定以后，天天读书，平均每天15个小时，持续1年，居然近视。也变成了传说中的四眼田鸡。沈西算算，发觉自己猛学计划刚好执行了1年整。因为没有想到自己如此拼命，中间夏九家几次提出要取消，都被一口回绝。 那怎么办？ 沈西盯着他动宝的脸，瞬间消气，眨眨眼睛，长长的睫毛轻轻扇动。 首先，你有直接责任，必须内疚。牺牲自己好好赔偿以示诚意。 你是想说以身相许？ 那倒没有。 既然你是眼睛近视，那我就用眼睛陪吧。我也每天15个小时，学到50度近视，行吗？ 不行，你也每天15个小时，我这近视还有意义吗？这样吧，我这辈子有让你用力拼命使用眼睛看某样东西的权利，当然不会是书，而是电视、电脑、平板等等别的东西，这个权利保留到你也50度为止，公公平平。 夏九家不说话，保持沉默。 我都这样式了，又不会真狠心折磨你，只拿点小的权利，心里稍微平衡一下吧。 好吧。 看沈西十分伤心难过，夏九家也不忍心拒绝，何况这事儿他还真的有些责任，理亏在先，根本硬不起来。 那好，第一个要求，用力拼命的使用眼睛，看我的眼睛。 居然又上当， 才第一个要求就想反悔。 夏九家叹一口气，转头摆出一副被逼无奈、毫不在意、云淡风轻的样子来，用力拼命地望进了沈西一对浅棕色的眼珠。然而他一认真盯着，便被那双漂亮的眸子当中单纯深沉的感情牢牢锁住。沈西眼睛一眨不眨，里面微光颤动，有点像带着粼粼波光的湖，而占据正中央的是满满的自己的影子。夏九家一怔，一时之间竟躲不开，两个人的视线仿佛蔓藤一般围绕纠缠，又像杯子中的两滴水银慢慢靠近，疏而融合，紧紧拥抱，最终难分彼此，似乎已经找不出来任何自己独立存在着的证据。夏九家知道沈西的眼睛好看，而当其中有自己时，好像更加好看。他心脏通通直跳，简直如坐针毡。可一方面刚刚答应了用力的看，另一方面不愿认输落荒而逃，于是强自坚持，觉得对方像狐狸精，看着看着自己三魂七魄倒有一半被他强掳了去。在去重庆见证那个特等奖后，他清楚了解沈西与众不同，于是他就像是掉入沙坑当中的人，又再往下沦陷了些，凭自己根本无法出来。直到1分钟后， 沈西才撩撩唇角， 行了， 收回目光，带着似有若无的笑意。夏九家定定心神，装无所谓，拿笔写题，然而心跳一下一下咚咚作响，根本无法停止，好像箭矢正中靶心时的声音，叫人情不自禁的激动雀跃。 冬宝，记住，我这辈子有让你用力拼命使用眼睛看某种东西的权利哟。 今天只是眼睛，以后就是胸肌、腹肌、人鱼线，当然还有， 想想就爽。到时候水晶皮冻迫于允诺，不能害羞，不能躲避，不能恼怒，不能骂人，只好乖乖的又直勾勾的盯着那个东西，不能错过任何一丝变化和任何一个细节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